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翻到嚟啦，咁啊，嗱呢个 迟到啊， 迟少少啦， 唔关我事啊，你两条友啫， 咁啊，即系唔系我，即系通常礼拜日、礼拜五咧，咁就其实系即系吓，我谂好多公司啦，阿龙啦，系咪？即系都系会将嗰啲手尾咧就堆晒礼拜五做嘅， 好正常啊嘛。 咁啊冇办法啦，系嘛？放假之前就系咁样样噶啦，系咪？咁啊好啦，嗱咁啊，但系咧，竟然今日咧就其实系新闻就冇乜啦。咁但系主要成个礼拜咧就其实系喺度讲紧，即系就系嘈紧呢一个即系引渡条例啦，同埋呢一个大湾区问题。 喂，两个题目我已经星期二讲完噶啦。 其实两个题目虽然你话星期二都讲完啦，咁但系其实成件事咧。咁就去到今日啦，咁啊有個宣講會啦，咁啊去咗海洋公園搞，咁啊見到啦。 點解海洋公園？ 海洋公園即係新酒店啊嘛，係嘛萬豪啊嘛。 哦、OK。 咁啊就除此之外，可能就遠離啲即係一啲示威嘅市民啦。咁但係 even 係咁樣都好，咁我都見到咧，即係阿毛哥啊、阿明啊，佢哋都去咗示威嘅。咁其實就係、是、好似撞到阿肥馬添嘅，就嚇、 啊、前日 嚇， 尋日 係嘛？尋日係嘛？ 馬時亨 係啊，馬時亨啊咁樣樣。咁啊，但係即係當然啦，成件事就係、是、你如果你話講大灣區嚟講咧，即係呢個禮拜，我相信就好多人都當佢冇到嘅，因為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哋經歷過呢個咩所謂九加二啊嘛，咁九加二已經吹咗一次水咧，已經無米粥嚟噶啦。 但係你搞清楚一樣嘢喎，九加二係當年董建華主動推嘅喎，而家大灣區係俾人吞平喎。 解釋下九加二俾人聽下先。 咁九加二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有個規劃嚟嘅，即係係咪十二五規劃？ 嗯， 咁啊 十一五開始先嘅， 十一五規劃開始先嘅。咁啊，即係主要呢啲就係、是。你話中共嗰啲五年計劃咧，咁其實呢個係社會呢個社會主義制度嘅產物嚟嘅。咁即係我覺得咧，即係你將香港加入去咧，呢個社會主義制度嘅產物咧，其實本身呢件事咧已經好唔啱嘅。其實係，因為我哋成日講啊，喂，你就大陸嗰套就係叫做啊香，即係你所謂基本法所確保五十年不變最基本嗰樣嘢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叫資本主義。生活方式就五十年不變，而呢個所謂資本主義咧，係相對於大陸嘅社會主義而言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，即係你當然啦，你而家你大陸嘅所謂社會主義，就其實乜 Q 都係假。你話即係以前啊咩按勞分配、按需分配啊嗰啲多交餘咧，講到尾就係、是、黨領導一切，所有嘢咧都要黨話曬事，係、嘛？即係乜嘢都要同你即係、去作主啊咁樣樣。雖然其實佢而家養老都唔同你作主啦。 嗱，實不相瞞。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一個政府有遠見、，OK， 我啲五年計劃、十年計劃，就我要介入個市場，我要令到即係唔可以單單透過市場去解決問題，因為市場係會失敗嘅，即係所謂英文就叫 market failure 啊，係咪？咁我又唔係覺得係好有問題，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咩咧？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搞呢啲咁嘅計劃嘅時候，似乎呢個係咪真係我哋香港人嘅優質？即係話我哋有五年計劃，點樣改善好我哋嘅醫療制度？我哋有十年計劃，點樣改善我哋香港嘅教育？我有十年嘅建屋計劃，正如麥理浩時代都有啦， 係咪？不過最後就指標達不成啫。喂，我哋總有呢啲咁樣嘅所謂嘅indicators 啊，指標或者係一啲嘅目標同方向咁啊。好啦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，而家你所謂嘅大灣區嘅計劃，即係你香港係其中一個。當然在資訊科技或者在金融裏面作為一個服務性行業的一個地區，我們很 OK 的、原本、原本很 OK 的，剛剛可以即利用我們所謂的比較優勢，所以 我又覺得有時即公平一點說、如果不是老共那麼契弟那麼賤格呢，純粹從經濟學的角度呢是 OK 的、這個概念嗱，點樣實踐另外一個問題，亦有另外一啲即係衍生嘅問題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即係話到尾，無論你攞紐約又好，東京又好，甚至乎三藩市嘅計劃都好，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你利用呢個所謂嘅 economic geography 啫嘛，economic integration 啫嘛，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？咁一間先講啦，我先講嗰啲好處先啦。咁你利用人才同資金嘅自由流動，咁你叻仔嘅，或者你做生意嘅人，或者係 professionals 嘅，好啊，點啊？你明唔明？我請你30,000蚊，你萬五都殺 ，OK， 差唔多嘅咋個 productivity 係嘛？咁啊，梗係請你啊，大佬。即系喺我的角度啊，如果我纯粹从做生意嘅角度，我咁谂啊。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？你香港而家面对嗰啲问题咧，已经系严重到不得了咧，就系因为全球化，因为我哋嘅自由市场，因为我哋嘅资金同埋人才嘅流动咧，其实已经系令到咧系制造咗咧起码70-80%以上嘅失败者。嗰、个贫富悬殊。點解個社會矛盾係即係咁尖鋭嘅問題？好啦，你而家再搞，咁啊更加沒完沒了嘅喎。嗱，香港就會變成點咧？就好似啲所謂嘅大都會 cosmopolitan 咁樣，最叻嘅人就去咗啲即係最有 productivity 嘅地方。OK， 咁佢就當然佢而家係想咁啦，係咪啊？你嗰啲老弱殘兵就翻大陸啦。係咪？嗱，嗰度基本上生活成本又低好多，嗰度居住嘅環境亦都即係可能亦都寬闊啲啦。你香港即係豆潤咁，大家都可以個個都住劏房。喂，但係我哋要 bear 嘅喎呢樣嘢。嗱，如果我係政府嘅話，我就會咁諗，搞還搞，呢啲嘢點解決先？房屋又好，醫療又好，教育制度又好。呢啲嘅公共政策我點頂先？ 早幾年政府已經即係密羅緊鼓咁做緊㗎啦，即係嗰啲咩65歲翻福建退休啊，翻廣州退休都有呢啲。 唔係嗰啲福建計劃啊嘛，嚇佢不嬲。 嗰時候綜援制度都已經係 facility 呢樣嘢。 啊， 綜援制度嗰時候我仲做緊區員嘅時候咧，咪喺度數日子咯，揸住個街坊嘅回鄉證嘅嗰陣時候仲係咩回鄉卡啊嘛，咪喺度數咯。咁你有幾日留喺香港嘛？如果我冇記錯，嗰陣時候好似係一半時間嘛，即係一年365日，你起碼有180定係183，我都唔記得咗。 一九零啊。 OK， 1990方案嘅，咪去數咯。 唔係，即係而家所謂就好少少嘅意思，就係乜所謂福建計劃啊嗰啲乜嘢咧，就係、是都比較錢你啦。不過只不過喺大即係大灣，即係喺福建嗰邊去生活啦，係咪？即係咁樣樣。 唔係，佢就係想你咁啊！即係我覺得佢契弟就在於咁。佢就想你已經冇乜 productivity 嘅人，就翻大陸啦，或者去啲即係偏遠嘅地方啦。咁純粹從揾食嘅角度、經濟發展嘅角度，冇問題㗎，本來。 對於呢個亦都， 即係正如你有好多即係你就算攞美國嚟做例子啦，你越發達嘅地方，啲人係越難揾食㗎啦嘛，因為個競爭係好激烈㗎嘛，最叻嘅人咪去咗嗰啲。所謂最發達的地方，或者應該不是叫最厲害，而是你能夠貼近的市場，即是你知道現在是流行哪樣東西，所以我就搞那樣東西， 唔係最理想嗰樣嘢咧，就係當然係咁樣，即係話咧，而家你話即係冇產值啊，即係你話已經冇經濟上面嘅貢獻啦。即係如果你以林鄭嗰種思維翻大陸啦，係咪？咁香港咧係留俾你揾食嘅地方嚟嘅，呢個高增值產業嘅地方嚟嘅，係咪？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作為，如果你話你自己即係將心比己啊，你作為老人家。因為你都自己都知道噶嘛，大陸嗰個醫療水平係搞唔掂啊嘛，即係你老人家最驚就係即係有病有痛啊呢啲問題。 林鄭反駁你㗎，曾憲子都翻大陸換腎嘅啫嘛， 係嘛？咁你咪曾憲子可以翻大陸換腎，嗰啲係解放軍醫院啊嘛，大佬啊，嗰啲乜零一嗰啲啊嘛，係咪？唔係個個都係曾憲子嚟㗎嘛，哥。即係所以佢變咗咧，即係我諗佢亦都係考慮到呢一點，所以啦，如果你翻大陸住嗰啲嗱，除咗有咩福建計劃乜乜計劃之外啦，咁我就。即係而家將你一啲所謂非急重嘅病人，就即係有必要嘅話咧，就車落嚟香港就嘅醫院去咩啦，去醫啦。咁佢亦都講啊嘛，即係咁佢亦都有個諗法，就係話咧，將香港嘅醫療人員咧就輸往內地啊嘛，係嘛，翻大陸揾食啊嘛。咁已經有啲即係有啲醫生已經話喂，大陸不嬲都有個咁樣嘅講法㗎啦。問題就在於啦，喂，如果我大陸開診所嘅話，原來你要得到啦。即係其實隔離左右啊，嗰啲區內啊，嗰啲醫院唔反對先得喎，你唔可以阻住人揾食喎、 啊。其實做咗㗎啦，即係 Hong Kong 做到嘅已經做咗啊。問題就係 Hong Kong 嗰個盧寵茂咪係咯， 即係咪嗰樣嘢咧就揾笨嘅，其實就係你嗰盧寵茂嗰檔嘢咧，嗰、那個廣大醫院咧就原本係借錢俾佢，而家錢都未還添。嗰樣嘢係 唔係咁？佢亦都有個方法嘅、啊。如果真係。唔好講，即係撇開政治上，我哋對老共嗰個仇恨咁講咧，就你咪送翻啲友翻嚟香港醫咯。 啊，即係咁講，嗱呢樣嘢咧， 即係正如我買保險咁啫嘛，啊、即係我買一份保險就其實全球嘅本來，啊、但係要貴好多。咁如果我只係局限於即係東南亞地區，咁、啊、就平啲嘅。OK， 你我知道。 咁跟住咧，就有人俾個 advice 我就點咧？佢、就話不如你咁啦，你買一份全年嘅旅遊保險，每年都 renew 嘅。咁有咩事咧？例如喺美國、加拿大嗰啲咁嘅貴醫療嘅地方，咁咪一嘢喺個飛機度送你翻香港咯。咁你唯有咁嘅咋？咁所以佢個概念基本上都係咁啊。嗱，你有小問題嘅，真係即係傷風咳嗽、感冒嘅，咁咪落去樓下唔使101咁誇添啦，101醫院咁誇添啦，求其揾個。即係大陸嘅醫生都搞掂啦，係嘛？理論上啊，理論上我唔知啊，因為我真係從來未喺大陸睇過醫生，係嘛？我連翻都翻唔到去以前。 咁啊，問題就係其實你大陸嗰啲醫藥嘅問題啊，藥物嘅問題啊，你即係好似打疫苗咁樣樣啫嘛。你大陸嘅疫苗市場係唔開放噶嘛，其實係。即係如果你話俾香港嘅醫生翻開， 唔係我最驚佢流，我驚佢流流地啫。 唔係即係我知，即係係咪可以俾香港嘅醫院或者個醫生係啦？咪就係咁樣樣啊嘛。你要大陸，你要香港嘅醫生原來要硬食咧大陸嘅藥嘅。咁你多餘啦，你成件事就白做啦，其實就係。 喂，但係我想轉少少咧嗰個議題，因為即係再探討呢、這個，我基本上都噏過大概啦嚇、啊。就係咪香港嘅反對派或者民主派唔係好反對嘅 啫？嗱、你睇下咩黨啦，大佬啊！即係好多人咧，嗱，即係譬如好似公民黨，我覺得正路嘅，即係公民黨當然啦，食住個勢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關於呢一個最近呢個引渡條例嘅修改啊，同埋呢個大灣區嘅被規劃啊嘅問題，其實佢哋都出咗聲嘅。咁啊，就即係主要呢啲問題就係、是、楊岳橋琴日都講話咁啊憂慮啦，佢講呢個憂慮都俾本土派屌啦，即係原來你都係憂慮啫，你唔係不滿。 佢憂慮啲咩先？ 憂慮即係冇香港嘅，即係我諗好似係咩核心價值啊之類嗰啲乜嘢啦。 其實個意思就係即係傾向接受啊， 憂慮啫， 係有咁樣嘅理解嘅。佢、本土派對梁楊岳橋 啦，咁 OK 係啦， 即係冇屈佢嘅， 冇屈佢嘅。 嗱咁啦，咁啊，至於即係最惹火啊，當然係民主黨啦，係咪啊？胡志偉啦，咁佢就接受咗01嘅訪問， 不能做鴕鳥啊嘛。 咁啊，佢就話不能做鴕鳥啊，大灣區呢嚿嘢咧擺喺度 咧。即係咩意思咧？鴕鳥政策。 唔係啊，即係話香港人就唔能夠淨係睇住自己嘅香港，咁就要好似鴕鳥咁樣，唔係就唔可以好似鴕鳥咁樣就淨係將個頭伸落去地下嗰度，咩都唔理，咁要睇翻成個國家嗰個佈局咁樣。 嗯，咁啊，即係你起碼 我睇啊少少佢， 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啦， 訪問啦， 其實佢主要佢concern嗰樣嘢咧，就係話如果人哋大灣區呢樣嘢搞出嚟，佢唔去理嘅話咧，因為其實咧。佢其實同舊年啊，佢喺嗰個黨慶所講嘅嘢咧，其實差唔多。佢就話：喂，咁大灣區係機遇嚟㗎，咁樣咁，但係咧，你留唔留到香港嘅人才先？咁問題就係、是、嗱，佢今時今日佢都係講呢啲咁嘅嘢。究竟我哋可唔可以保留得到嗰啲人才先？嚇、啊，即係你就算唔中意都好，你唔可以眯埋隻眼，然後紙上談兵。佢講呢樣嘢。咁嗱、啊，我想問啦，你人才其實佢會即係你，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自己覺得自己係人才嘅話。人爭你多過你去請去人揀你多過你去揀人佢揀人嘅，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嘅話，你會concern啲乜嘢先？除咗錢之外， 安全咯， 安全啦、啊，自由啦、啊，係嘛？呢啲乜嘢或者係信息自由呢啲乜嘢啊嘛？咁呢樣嘢， 香港其實其實有優勢嘅，本來喺成個計劃裏邊。嗱、嗯，我先講一啲即係我某程度上認同，即係呢樣嘢先啦，唔代表我立場啊。就因為你香港無論頭先你兩個都講啦，你法治嘅制度、信息嘅自由，或者我哋成個即係金融嘅體系，其實本來係有數嘅。不過係對邊一班人，你要問一個好重要的問題，對邊個先？即係你冇話邊度啦，你就算美國都係啦。咩叫1%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啊？喂，你搞呢啲嘢，你一定係即係將好多人咧。是製造了成個社會裏面的失敗者。 嗯。 人家講到 99% 添。 嗯。 嗱，呢一個就是他哋的盲點。嗱，我不知道胡志偉點講，但我立咗少少啦。咁佢就即係 claim to be 呢個咩威斯康辛嘅經濟學。 佢以前係讀商嘅， 不過老實講，佢讀嘅時候，佢唔係讀 business， 佢讀 economics 啫。佢嗰個年代係90年代初啊嘛，或者係80年代未讀嘛。OK， 嗰陣時係咩時代啊？嗰陣時係列根嘅年代啊嘛，大卓爾夫人嘅年代啊嘛，即係嗰一個時期嗰個 paradigm 啊。你喺邊個時候讀書都有關係嘅，尤其是我哋讀 social science 嗰啲，係信緊邊一套嘢噶嘛？係咪？我讀嗰時候都係即係相類似噶，因為都係嗰個年代啊嘛，係右翼當道噶嘛，而嗰班友仔就係講呢一套嘢嘅人嚟噶嘛。 嗯。 我唔記得你哋兩個讀嘅時候，讀 public management 咪又係講呢一套咯。我哋嘅公營企業或者公營事業係要 business line 啊嘛。我記得用呢個 term 噶，佢就係根據即係商業運作嗰個模式嚟搞啊嘛。喺公共政策嘅執行嘅過程裏邊，因為發覺太多 inefficiency 啊嘛，唔好講 corruption 啦，好多即係冇效率嘅嘢做出嚟啊嘛，甚至乎係冇效果添啊嘛。因為你淨係，我記得嗰陣時候有個叫咩三個 E 係嘛？我記得 efficiency、effectiveness 同埋 equity 啊嘛，我記得係。 嗯。 喂，跟住落嚟就係呢個問題嘅咯。嗱，如果你用呢個概念， 嗯哼， 你香港製造更加多嘅失敗者，其實根本係拉更加多人咧走去本土嗰度 ，including me。 嗯。 因為今日我可以贏啫。唔代表我後日可以贏嘅，唔代表我聽日可以贏嘅。我喺個市場裏面，我真係會俾人淘汰嘅。 嗯哼， 我當今日贏啦。 唔係，我覺得就咁講啊。嗱，即係胡志偉佢講嘅嘢咧，未必有錯，但係個即係你要諗下嗰個我哋嗰個角色喺邊度。其實我哋嗰、那個即係可以做到嘅嘢喺邊度？即係你咁講，你今時今日你個大灣區計劃咧個規劃走出嚟咧，首先你做特首嗰、那個你都唔係主動出擊㗎啦，你都係陷於被動，你都自愿被規劃啦。 我唔係喎，但林鄭真係回應佢話佢係主動出擊 講啫。但係屌，如果你話主動出擊嘅話，你又何來即係習近平親自規劃、親自謀劃、親自乜乜、親自乜乜啫？跟住入邊講嗰啲嘢， 你冇同阿老習搶功啦嘛？ 跟住入邊講嗰啲嘢又九唔搭八，又即係嗰啲咩政治套語又多，又咩新型政商關係啲乜撚嘢嚟嘅啫？屌你， 係咪先跌咗？ 即係喂，你交流還交流，啲學校交流還交流，點解連幼稚園都交流啫？幼稚園你交流啲乜啊？嚇、啊！ 喂，我心諗，喂，你交流嘅嘢，你梗係你自己學有所成，你啲先啲嘢可以同人交流㗎，連 ABC 都未學，你交流乜鳩啊？嚇、啊！即係呢啲嘢全部都係政治意識嚟㗎嘛，即係嗰啲喂。即係好， 唔係我又唔信啊！我又唔信，即係佢話咩採取主動啊？呢個肯定係即係老共嘅中央嘅計劃啦，係咪？ 唔係你 Bloomberg 嗰啲咪屌鳩咗你咯？即係唔睇好你呢樣嘢咧，根本上政治意義大於一切。 唔係佢想咁，佢真係好似，因為我記得佢嗰、那個即係光影裏邊，即係我都冇心機睇啦，咁多版大佬睇嚟做乜鬼啊？嘥、鬼氣啦！即係除非你真係做政黨，真係要即係評佢嘅啫。喂，我開頭都已經係好辱罵㗎啦，寫嗰啲嘢有咩習近平思想啊，又咩具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制度，係咁一大春呢啲咁嘅無謂嘢。喂，你寫政策文件就寫政策文件啦，大哥。 咁都唔係政策文件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個個都當吹水嘅呢啲嘢係 黨八個， 即係同埋啦，即係我屌鳩下啲建制派啲戇鳩嘅真係，即係好似阿邊個譚耀宗嗰啲喺度講咧，就係話啊，美國咧就唔會因為呢個大灣區規劃咧，就會即係搞你嗰個香港政策法嘅。 唔係喎， 首先你而家你規劃嘅時間表2022年，你話要基礎嘅啲即係嗰啲大灣區裏邊嘅基礎設施要對接啦，然之後2030、35年咧，你就要咩啊嘛？你要全面即係人流物流都要全面暢通啊嘛！如果你全面暢通嘅話，咁你而家禁制嗰啲咩科技產品嗰啲嘢，咁你就要全面暢通噶咯喎！喂，咁你一樣嘢，唔係美國佬點會唔搞你啊？美國政策，喂，香港政策， 唔係你唔好借香港咧嚟做白手套啦！ 咪就係咯， 你唔好你唔好諗住人哋全世界人係懵成成先得噶。 唔係佢係覺得香港本身因為係白手套嘅關係，咁都冇乜所謂噶啦。咁係 人哋已經知道。喂，華為嗰個 case 已經係好清楚， 啊、 你係透過成立一間香港嘅公司，係嘛？又即係國產007，係嘛？自己又擺埋個名字上去間公司。 而家嚟緊啦，阿梁振英佢有大展拳腳啦，佢而家佢 一間再噏啦，噏埋呢一忽先啦。喂，你諗住借香港本來呢一個嘅自由港嘅地方嚟、做貿易做生意？ 嗯 ，OK， 因為啲人覺得你依然有一個嘅。西方的法治制度、普通法的制度去 back up， 我大概我知道你有透明度、有效率，同埋我知道我 predictable 啊，我唔會俾你今日就5年規劃，聽日就10年規劃，兩日就將我啲嘢改曬咁樣。好啦，如果你而家咁搞呢個大灣區嘅時候，即係經濟融合啦，進一步融合啦。將佢制度化、規範化添啦，成為國家嘅政策嘅一部分啦，係咪啊？你好簡單啫嘛，公開話俾人聽。喂，咁美國佬就大條道理喐嚟㗎啦， 根本就係 其實已經公開咗㗎啦，2022年法政對接啊嘛， 啊司法互助啊嘛，係嘛？司法互助咪就係而家你講緊所引渡條例， 引渡條例，你啱講開咧，我翻去再插一句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係同成個大灣區計劃咧， 一件事嚟嘅， 係同一個銅幣嘅兩面嗰樣嘢嚟㗎， 根本係同一件事嚟 嘅。咁你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嘅地方，原本都唔係好好噶啦，即係搞到窩窩妥妥、彎彎緊緊噶啦。咁你而家更加制度化去啦，向全世界公開。咁點解美國佬唔喐你咧？ 啊！ 喂，我係佢，我都話過 嘅。咁嘅問題啊！ 如果軍事衝突嘅時候，第一個地方掟完之後，掟你香港咧， 即係好簡單啦， 即刻玩完。 即係我哋而家就係擴張一樣嘢，就係而家點解香嗱，即係呢個大灣區規劃香港有咩重任先？香港重任就係金融中心，同埋你而家你做創科融資啊嘛。係嘛？嗱，你所謂金融中心做兩為兩樣嘢融資嘅，第一樣嘢一帶一路，第二樣嘢咧就係搞你啲創科嘢，即係其實係即係中國製造2025啦。咁如果本身2025呢樣嘢都要壓抑你嘅時候，呢樣嘢攞嚟香港做，點會唔搞你咧？係嘛？除非中美兩國大家有默契，香港唔搞，兩個點鬥都得，就係香港就唔搞。咁我要自問自己，香港咩咁巴閉？是作為咁嘅安全港啊！ 唔係咁啊，佢所以佢咪即係將你嗰、那個人才嗰個要求係更高咯。 啊、 即係你香港人，如果你真係要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我講我哋即係都焗住俾人強姦，咁、你就真係同好多人鬥。 唔係，其實即係咁講啊，大家係對於中美貿易戰底下嘅香港仲存有一絲希望，先 make 呢咁嘅 comment 嘅啫。即係共產黨點解要吞併呢？即係要準備用大灣區嘅 project 吞併香港，係等於一次大戰之前，為澳匈帝國就係見到土耳其喺巴爾幹半島成個散咗，喂，覺得自己唔掂啦，咁所以先至吞併呢一個波斯尼亞咁嘅 mentality 啫嘛。反正波斯尼亞都死硬一定係戰區嚟嘅，不如我吞併你。同樣地，共產黨就係發現，喂喺成個美國嘅全球圍堵戰底下，喂香港都係死硬啦。喂，香港儲落咁大筆財富，與其俾美國凍結，不如我吞咗佢先。係咁嘅末日心態先至有咁嘅大灣區規劃啊嘛。咁所以香港根本就係死硬，我哋而家 make 啲咁 comment， 只不過俾希望自己，但實際上係等死嘅啫。 咁啊，所以就其實你如果你講胡志偉嗰個問題啦，翻胡志偉嗰度啦，你所謂人才互唔互動啊，互唔互流啊，會唔會流失人才？首先我哋要諗下就係話，我哋香港人如果立足去香港呢啲人才，佢所 concern 呢啲嘢，即係自由啊、信息流通呢啲嘢都唔存在嘅時候，咁點會仲留翻去香港呢？即係所以嗱，我哋可能即係連特首都唔係我哋選嘅，我哋所能做嘅嘢咧，可能好少。但系我哋只能做一樣嘢，就係強調翻我哋自己既有價值啊嘛，係嘛？呢樣嘢先就 冇 啦。 呢樣嘢咧，即係我哋點解咁悲觀咧？就係、是、你，係越嚟越褪色嘅。即係你香港嗰個以往嗰種獨特性同埋嗰種優勢咧，唔好話俾全世界睇咁簡單，而實際上亦都係咁啊嘛。你係完全俾佢蠶食，唔係佢利用香港嘅原因係咩咧？因為呢個地方始終喺。過去咁多年以嚟喺西方嘅世界或者係我哋嘅所謂嘅貿易嘅夥伴裏面，其實佢係有一定嘅獨特性。佢嘅獨特性係在於你嗰個制度嘅建立啊嘛，係令到人哋覺得即係我唔會俾人揾笨賊啊嘛嚟到。呢樣嘢係重要㗎，即係對好多即係投資又好嗰啲人才又好咧，啲人覺得喂我有好強嘅穩定，嗱我估好多嗰啲友咧都唔同你講政治㗎啦。OK， 但其實某程度上，你嗰個政治另外一邊就係我揾緊食啊嘛。其實講緊呢樣嘢啫嘛。喂，我點揾食啊？我嚟你呢度，你又偷又搶咁滯，係咪？全部係俾你揾笨嘅。 唔係，商界而家就已經最現實㗎啦，即係。古海雲圖裏面阿雲圖都成日講啦，喂呢輪大灣區嗰啲咁大灣區概念有關嘅股票，咩招商局啊，中信全部掂啊，喂其實商界都係末日心態嘅啫，喂見到喂你即係反正香港冇政策市嘅，喂對政策有利嗰啲公司我咪即係瞓身落去咯，即係好買曼聯包冇死咁嘅態度嘅啫嘛。 而家電子支付啊，即係就開始咧就將嗰啲咧即係本身喺香港嘅一啲金融大銀行咧，就全部咧就將佢 marginalize 化，譬如好似今日話發牌嘅，即係六間虛擬銀行，竟然咧中資係佔咗六間四間。两间是香港的，一间就是这个渣打，一间就是这个就是香港电信，竟然是。而汇丰是没有份的。发钞银行有两间都不得。发钞银行不是应该有一间不得，那一间就是应该是汇丰。 汇丰。 就是。 中银得。 你见到就是这样东西就。 因为汇丰即使是你中资渣了很多股票都好，共产党冇得利用这些方法话事嘛，个股权结构令到他。 同埋就是说你现在喂讲真的，你帮一带一路融资好大镬的。因为你现在一带一路呢，好多人呢即是现在很多国家呢已经不做了，突然间是吧，烂尾。烂尾你点搞啊？你融资嗰啲出去嗰啲系，你点样管控风险啊？ 不过咁啦，翻翻去头先你又想兜个命题啦，就系讲阿胡志伟，我觉得即系民主党喺呢啲问题上边咧，你唔好纯粹咧系从一个经济嘅角度去谂呢个问题。你唔好純粹從經濟嘅角度，就算我同你純粹從經濟嘅角度都好， 都唔係佢可以做 到 嘅。 你點樣嗰個 social cause 啊？ 我當我哋唔係因為痛恨共產黨，所以佢做乜柒嘢，我都屌柒佢。我當我唔係咁先。OK， 我撇開呢個問題。OK， 咁樣嘅環境之下，製造咁多嘅貧富懸殊，咁製造咁多喺市場競爭裏面嘅失敗者，你香港嘅公共政策配唔配套得到㗎？無論喺社會福利、社會服務、房屋、醫療、教育嘅制度，係咪得㗎？係咪頂得住㗎？喂，你而家已經搞到咁㗎咯噃！你真係搞到美國咁噶咯喎，變咗即係嗰啲學者嘅批評，咁你製造緊1% 嘅成功者嘅啫喎。呢個計劃一定係咁噶，係咪？你追得到個市場嗰個走勢，你能夠把握呢個機遇，正如佢哋嗰啲宣傳口號啫嘛。但係幾多人有把握？ 我即係香港人最擔心就好似蔡冠森話齋，咪以後冇香港人啊嘛，淨係得大灣區人啊嘛， 冇呢個概念㗎啦。日後佢其實真係完全同你融合咗㗎啦。你都係佢一部分，我亦都係佢一部分。 即係好簡單啦。 嗱，咁你自己嗰個獨特性同埋優勢去邊？冇咯噃。 嗯。 啊，當然有好多人就話：喂，屌呢啲你哋嘅 ego 嚟嘅啫，香港人唔係我哋嘅 ego。 唔係 ego 啊，即係究竟其實如果你係大灣區加香港係一個加數嚟嘅，咁呢個梗係歡迎啦。但問題就係話，你一個即係大灣區呢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嘅產物。同埋香港融埋一齊，香港係陷於被動嘅，即係香港係等被消亡嘅啫嘛，其實係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而林鄭你自己本身，你係冇任何嘅。 唔係，同埋除非你咁，你自己有個 mission 啊， 嗱 inevitable 噶啦，我哋走嚟影響佢，得唔得？你覺得我哋？ 咁咪黄毓民当年笑嘅嗰句 咯。你谂到呢样嘢咧，其实老公都谂咗。不过我转头翻嚟，我真系再讨论下。 好啊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